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就名曰主命，八骨而世尊。咁啊，说是与时，就系丞相问啦，佛呢就赞叹嗰啲鬼王，对所有咁啊戒杀放生，以有受持读诵此经，或者清念地藏菩萨名号嘅善男子善女人，咁啊佢对此一类人恭敬，都如过去三世诸佛一样。咁亦都咧赞叹啊嗰啲鬼王，咁啊斥诸小鬼，咁啊扶持所有嗰啲戒杀放生啊，与共咧受持读诵此经，清净作菩萨名嘅善男子善女人，咁啊斥令嗰啲小鬼咧对此一类善信人等咧就加以扶持，咁啊佛咧就相赞鬼王之后啊，咁啊此一番说话已完。咁啊，当时个会中有一个鬼王啊，佢个名就叫做主命啊。主命咧就系、是、我哋嘅人生与共死都系由佢的主宰，咁就叫做主命。不百骨而世尊，咁个同佛讲啊，佢话我本业缘就系主言报人命啊！我本业缘就系讲呢个主命鬼王，由呢个畜生呢个业力因缘之故，咁佢就为鬼王。而且他做这个主命鬼王，所以说主言报人命，在这个言报是众生，他的生命所谓生时死时都我皆主之，不管他是生或者是死都归我主宰。当然在我的心意，我希望这个言报题的众生啊，所生时死时都得到这个大利益，在我本愿的甚欲利益啊，就利益这个言报题人的生命生时死时都得到这个佛法的好处，得意是众生就不护我意啊，自灵生死就驱不得安，咁就可惜呢。咁啊，呢个南言博系众生啊，佢唔体会我呢个主命鬼王嘅心意，而且专门呢杀生害命，嚟到拜祭嗰啲鬼神啊，咁就违背咗我呢个心意啊，所以自灵生与共死啊，都驱不得安，就唔得到安宁，唔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咁何以故？咁啊，点样解释法呢？嗰个善言就系人。他初生之时就不问男女啊，就话欲生时就但作善事，增益社稷。我在呢个南无求皮洲嘅人，佢初初要生之时，咁啊不问佢系生出嚟嘅系男子或者咧系女子，就话欲生时，咁啊正多佢咧。将要啊生产啦，佢就但作善事，就增益社稷啊。咁啊，佢就应该咧要做一切嘅善事个福事， 来到增益他自己这个卸责，即是消除他自己这个业障，或者种此的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名，或者修斋供养三宝啊，咁啊作此嘅善事咧，就可以增加佢呢个舍责呢个益处，就免咗呢个罪业啦。得自令土地无量欢喜啊！咁啊，若是系如此咧，自自然然啊，令佢呢个家宅呢个土地神奇生到好大个欢喜心，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啊，就利益眷属。你如是啊，作善事，咁佢啲土地神奇生个欢喜心，佢哋自然啦系扶持呢个被生出来呢个孩子。以奉啊，佢呢个母亲，所谓母子都得大安乐啊，乃至到咧佢家中嘅眷属都得到呢个土地扶持，得到消灾免难嘅利益。佢话以生行嘅生物杀害。取诸先民供给产母啊，就系或者佢既然已经生下一个孩子，咁就神物杀害取诸先民啊，嚟到供给咧呢生孩子嘅母亲，咁就叫做产母。咁啊，点解一个女子佢生产咗之后？唔好啊！杀生害命嚟到保养啊，佢呢个身体啦。须知道你自己生个孩子，咁啊当然好爱护自己呢个孩子啦。咁啊，你既然你自己爱护你自己个孩子啊，须知道一切个鸡鸭鱼其他可以食嘅畜类禽类啊。佢都有自己下一代嘅眷属啊，咁佢自己亦都爱惜佢自己嘅生命，亦都爱惜佢自己下一代嘅生命。咁啊，既然你自己爱惜下一代嘅生命，所有嗰啲畜生、飞禽、走兽，亦都爱护佢自己下一代嘅生命。咁你就何必啊？为着滋润自己呢个身体，或者贪取呢个鲜命，你杀害其他禽畜嘅生命啊，嚟到保养自己咧？咁啊，从呢个因果律嚟讲咧，就叫做唔相符啊，系违背咗呢个因果律嘅。你想保护你自己嘅儿子？所有禽畜，佢亦想保护佢自己嘅儿子。咁我哋应该咧，既然啊唔伤害保护自己嘅儿子啦，我哋亦都咧要保护啊，唔好伤害一切嘅禽畜啊，佢嘅下一代。咁啊，先至符合啊，如是因就如是果呢、这个因果嘅道理。若是话，你杀害别人嗰啲禽畜嘅生命，来到保养自己呢个生命，咁就变成咧犯咗呢个杀戒。你嘅因地中杀害众生啦，咁啊所受嘅咧就应该系呢个罪名，要多病之报啊！咁啊如何能够啊？令到自己的家宅以自己的眷属或者生下来的儿子啊得到长寿啊，以及无病呢？虽然我自己的肉以及一切众生的肉，这个名字就不同，但其实这个本体呢是 一樣啊。咁啊，本體既唔一樣，佢只不過將重過墮落咧，係遺憾就遺蹟啊。我哋對佢保護，對佢咧愛護都來唔及啊！我哋何必又要傷害佢呢個生命啊？食佢個肉嚟到滋潤自己呢個身體啊！犯咗呢個殺害之罪咧，所以古德講話：我欲眾生欲啊，個命樹就睇不全，個圓通一體性啊，都只是別形虛啊，只係呢個業力唔同，呢、這個外表呢、這個身體唔同，其實本體都係有佛性。本體都是平等啊，我們就不應該殺害這個眾生的生命來到保養自己這個臭屁咯，千萬不做得的。那麼同時我們只讀而書，我跟孟老夫子都說過，他說見其生就不忍見其死啊，咁聞其聲就不忍食其肉啊！使君子都遠跑處也。我哋做一個世上嘅正人君子，你見到嗰啲畜生有佢生下嗰種嘅天真活潑，我哋就唔忍心啊！見到佢啊，被人殺害。咁啊，若是你日后自己或者见到别人，你杀害佢嗰阵时啊，佢发出嗰种所谓凄惨嘅音声啊，所以你问佢被杀嘅时候呢、這个凄惨嘅音声啊，你都不忍食其肉啊，所以为正人君子都远于呢个孝处。不忍心咧见佢被杀啊，不何况一个信佛人咧，咁啊更加唔应该咧为着自己生咗呢个下一代而滋养自己嘅身体啊，咁啊就尽量咧杀其他个飞禽走兽嘅生命啊，食佢个肉，饮佢个血嚟到滋养自己呢个身体。是絕對是不可能，得及講罪變數就飲酒逆慾啊！咁有啲更甚者咧，咁啊為呢個孩子或者做滿月或者做對歲，咁啊就大排異職，咁啊都唔知殺幾多個生命啊，傷害幾多個慈悲心。咁啊，飲酒就兼食慾啊，仿盡呢個親行，就歌樂圓滿。咁啊，除咗飲酒食慾之外啊，亦藉著呢個機會咧，咁啊唱歌跳舞啊，所謂歌樂去圓滿，吹嗰啲音樂咧，盡量咧殺生害命啊，以防咧浪費個寶貴嘅光陰。咁啊，若果如此咧，就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若是如果系咁样去做法，自己生下呢个孩子之后，咁啊杀害别啲嘅生命，除去呢个鲜味嚟供给俾呢个产妇，亦都藉着呢一个满月或者一年对岁嘅机会。咁啊，廣聚親朋啊，嚟到飲酒食肉、唱歌跳舞慶祝，呢種都係屬於選福選德嘅事啊！作為命令呢個子，即係被生下嚟呢個孩子，同咧呢個生產呢個母親啊，所謂母子都唔會得到呢個好大嘅安樂。咁啊，何以故？点解咧？嗰、那个事产那时就系、是、呢个产妇，咁啊个生产嘅时候，咁啊有阵时或者啲难产啊，咁啊即使佢系顺产啦，咁啊一切都好正常。 但我敬就生產之時，有無數的惡鬼啊，及痴及妄兩精門的肉食腥血，就是一個產婦生孩子之時，那他有很多那些血液流出，那么所有那些惡鬼呢，那些妖精鬼怪啊，他们最喜欢呢，那么食那些用飲那些產婦啊，那么流出来那些腥血，就等于说呢，这个產婦生產之時啊，他的前后左右呢，都很多那些惡鬼，好多嗰啲妖精啊、邪魔鬼怪咧，接近佢，在佢嘅左右。佢话是我早年写集《土地灵气》，都破父之母啊，使令安乐嘅如是利益。咁啊，在呢啲情况之下，所以我呢个主命鬼王啊，就当时命令呢个写集嘅土地。以共这个神灵呢，都冥冥之中啊，在这个生产这个妇女的左右呢，保护她，使到啊无数的恶鬼以共无数的那些妖精鬼怪啊，不能够呢伤害到啊这个生产的女子，亦都保护她呢所生出来这个孩子，令他母子都得到安乐，得到消灾解难的利益。那么如是之人就见安乐故，便合切腹，就搭诸土地。那么假如一个聪明的人，他见到自己的妻子，或者见到自己的媳妇啊，他生产之后顺顺利利生出一个孩子，那应该呢就知道啊，这种母子的平安利益呢，就是这个主命鬼王啊命令个土地神灵保护这个母子，使到啊，呢个无数恶鬼、无数妖精鬼怪啊，唔能够伤害佢呢个子母，咁啊应该照理啊就要切腹，例如咁啊教佢归三宝，咁啊供养三宝，咁啊为佢种子嘅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咁啊，如是切腹啊，搭诸土地，呢、这个就叫做最好嘅办法，系为一种最好嘅答谢呢个鬼神以共呢个土地公公啊扶持嘅恩典。但系佢唔明白呢种道理啊，佢见到呢个母子的平安啊。咁啊，就藉此呢个机会咧，咁啊杀生为命嚟到滋润呢个产妇，同时啊藉着啲满月或者到对年嘅机会啊，尤其是略为啊有啲身份或者有啲财力嘅人家啦，咁啊更加咧广派请帖，一做超过一百几十围啊，咁啊尽量咧杀生害命啊，挑选嗰啲鲜味嘅肉食咧就享受，咁就变成咧就违背咗啊呢个主命鬼王以共一切嘅土地神灵啊，咁啊扶持呢个产母同埋佢所生嘅儿子啊。平平安安咧，嗰种嘅心意啦，佢话反为伤害，就尽集眷属，系唔应该。佢以是之故啊，以上来呢个因缘之故，等于话母子平安之后，佢唔好好地修复归三宝， 供养三宝，连观音菩萨或者连地藏菩萨送地藏经，亦都加谢呢个身令土地扶持之恩，反而杀生害命啊，滋润自己嘅身体，以用广现亲民，咁啊以示呢个恩缘之故啊，咁啊自己造罪业。咁啊，自己咧受咗报啦，哇！犯殃自受啊，就子母虚损。咁呢个损字咧，就唔一定话作为好死咗咁解释佢嘅损害生命，而系咧损佢呢个母子个福位。咁啊，即使咧呢个母子嘅出生啊，有好大个福报，咁啊，今生佢就享福啦。但由于他在生产之时，他自己尽量杀生害命，滋养自己的身体，亦都杀生害命啊，广现亲贫，咁啊唔答谢呢个土地嗰种嘅恩义，唔用呢个佛法啊嚟到答谢呢个鬼王嗰种嘅心意啊。咁啊，反而殺佢咧，等到佢呢個福報享完之時，由呢個種下如是啊，呢個殺業之因，咁啊，日後母子咧都要受到咧所謂損福損德之報啊，就或者咧係短命，或者咧係多病，呢、這個就係肯定噶。所以話子母嘅驅逐，咁啊以呢段嘅理論啊，咁啊我哋咧一般在家嘅信徒，咁應該咧最好啊就照地藏經咧一段經文啊咁嘅理論嘅意思咧去做。所有你嘅媳婦或者你嘅妻子啊，咁啊生兒育女之後咧。最好啊，就是教他归三宝，供养三宝，要读诵受持此经，要念地藏菩萨啊，咁啊以此咧嚟到答谢嗰啲鬼神、土地啊扶持之恩，咁啊千万唔好啊见到母子嘅平安啊，咁啊得以忘嘅。咁啊，反而殺害啊！咁啊，中下呢個犯咗殺戒嗰種嘅惡因咧，咁啊，日後就會招到啊呢個短命，以共多病咧嗰種嘅惡報。不幼而浮提，臨命中人就不問是惡啊！我欲就令是命中之人。就不如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呢、这个主命鬼王讲啊，佢话又者，即系另外有一种道理。佢话呢个阎浮提人临命中人，咁啊上文咧就讲佢呢个受生。咁啊，既然佢生下嚟都母子平安啊。咁啊，應該咧就要信佛，要歸三寶，要誦經，要持戒，就唔好殺害。咁啊，現在咧就講啊，個命中人，咁啊，既然有生，可能日後總有一朝咧係要死嘅，即使你長命百歲啊，都難免一次，亦都係最平等啊、最公道嘅一件事。人人都有一支，咁啊，既然讲完生嘅时候要点样做，即系要诵经，要归三宝，要供养三宝，唔好杀生害命。咁啊，现在咧就讲呢个人咧临命终时啦。佢话不问善恶，咁啊呢个临命终嘅人咧，不管佢系在生善根深厚啊。都或是咧，常做恶事，咁啊佢就不问善恶。不我欲令是命中之人，就不落恶道啊。佢话我咧 都希望令这个临命中的人，不论他善恶，最好都不会堕于这个恶道。那么如果这个人生前他广种善根，那么命中之后呢成他这个善根，那么当然就不会堕于这个恶道的。家就说不论善恶，那么包括即使这个人他生前呢做这个大恶，但我都希望他呢在这个临命中时，那么他家中这个眷属为他那么设斋供养三宝，或者同翻宝盖供养三宝，或者读诵受持此地藏经念的藏菩萨名，那么以三宝的加持力以及地藏菩萨的大愿力，那么加到此一个生前造恶的人都不好堕落于这个恶道。所以不问他善与恶，我都希望他呢在命中之时那么彻斋迎福，那么如佛法去行持，那么以这个佛菩萨的慈悲力故，令他呢不要堕于这个恶道。所以何况自修善根就增我力故，何况这个临命中人啊，他自己呢生前他自己脚踏实地的修行啊，种下好多好多这个佛法的善根啊，咁啊增我力故，咁啊增加呢我啊嗰一种呢这个心念，即是说这个人呢就肯定不会堕落。那么四念状态就是行善之人，那临命终时他亦有八千恶的鬼神啊，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无人零落恶道，都何况本造恶者。那么此段经文呢就是解释，那么为什么难言浮提周边人的临命终时不问善恶，我这个主命鬼王的心愿啊，都是令他们呢命终之后不要堕落这个恶道里面，就等于说希望他们啊要戒杀往生，以这个佛法呢来到滋润自己这个心田，那就不怕堕落啦。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四念浮提，那么行善之人现在都不好说那个造恶的人，因为上行不行善恶嘛，那么即使这个人一个行善，他临命终时，那么将要命终的时候，他亦有八千恶道鬼神，那么亦都有很多八千这么多的恶道鬼神，这个或者呢这个行善之人呢，他今生虽然是行善，但是他俗生呢或者有很多的冤孽未了，所以现在的临命终时那些冤孽来了，所以说亦有八千恶道鬼神，或者变作父母，或者变成你自己的眷属的人折磨的，就令落恶道啊。何况本造恶者，何况啊，那么这个临命中的人，他自己本身啊是做这个罪恶，即是他生前呢就是做了很多这个恶业之一，那么日后当年呢就感到这个堕于恶道的果报啦。那么说明这个行善之人在临命终时都有八千个恶的鬼神变作父母及诸眷属，所谓那些冤家债主，那么引他落于这个恶道， 常云多生嗰啲冤债，何况呢个造恶嘅人，就等于话咧，我点解啊要扶持临命中人不问善恶，都怨佢啊唔好堕于呢个恶道，怨佢啊生前最好就有善根，即使咧曾经啊做咗呢个极恶，若是临命中时，佢能够如法做呢个佛事啊，皈依三宝，供养三宝，受持读诵此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啊，或者受持读诵其他一切嘅大乘经典啊，念诸佛名，念大圣菩萨名，咁啊，仗呢个三宝力故，仗诸佛嘅威神力故，仗菩萨嘅大悲心念故啊，咁啊能够超战啊畜生历劫以来嗰啲冤家债主啊，咁啊使到嗰啲百千恶道嘅鬼神啊，唔会再来扰乱嘅临命中人，咁啊呢个临命中人呢就唔会堕于呢个恶道啦。佢话世尊，佢话如是言佛系男子女人，佢临命中时就神色温和，不辨善恶，乃至眼耳都更无见闻。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讲呢个人啊临命中嘅时候，呢、这个境界咧系点样？咁啊，亦都说明咧，点解呢个人就临命中时啊，这个主命鬼王啊，都怨佢咧唔好落于呢个恶道，就等于话咧，我哋呢个临命中时嗰个人，佢嗰啲眷属啊，就应该为佢咧照呢个佛法嚟到帮佢做呢个身后事啊，就千万咧唔好以呢个世俗眼光做呢个杀生害命啊，对呢个死者咧全无好处，嗰种愚痴嘅事。我世尊啊，不如先放弃，不论男子或者系女人。咁男子会死，女子亦会死，所以临命终时，咁啊神色就温和，咁啊一个人病就温沉，将要死，咁啊佢真系蒙查查噶啦，你叫佢都唔会应啊！啊，你摸佢只手咧，佢全无反应喎，你就算豆高佢只脚咧，佢都冇晒力啊！你离开只手咧，就抌咪自己跌翻落去佢只脚。等到佢自己全无主宰噶啦，所以于呢个温密嘅境界，佢自己就不辨何者佢嘅善啊，何者佢嘅恶。佢乃至眼子就更冇见闻啦，即使佢有只眼，佢都唔能够分别呢个前景啊。即使有耳鼻舌身意啊，佢都唔能够咧分别前景啊！即使话六根具足咧，等于无一样，佢话更无见闻。意思即系话，一个人临命终时，既然佢啲神色温昧不变善恶，六根都唔起作用啊！咁啊，如果佢呢个人啊，一生做咗大善功德，佢呢个神色，佢呢个法色田中里面，尽量都系啊呢个佛法嘅善根，咁佢就成就法色田中里面所有嗰啲佛法嘅善根种子啦，咁就上升天堂佛国，照理就冇问题。咁啊，但系呢种人就唔多啊，在全香港几百万人口，真能信佛嘅有几多个咧？就等于话做罪孽嘅人多， 咁啊，既然佢生前罪孽嘅做得多啊，等到临命终时，佢呢个白色田中里边啊，净系嗰啲恶业嘅种子啊。咁啊，以此呢个恶种子为因啊，就当然咧牵引佢啊堕于呢个恶道。咁啊，但系到呢个时候咧，呢个临命终人啊，佢自己呢个神识都已经瘟灭啦，佢亦都不断善恶啦。咁啊，即使佢呢个心里边见到一切个恶境现前，佢自己都无能为力啊，转变佢生前呢种嘅恶业，等于话咧嗰阵时咧就要靠佢自己呢个眷属啦，即系佢嘅下一代。或者亲朋戚友就要懂得点样同佢啊做呢个意愿，发个佛事，先至可以超度佢啦，唔堕落，将佢吹向啊呢个堕之途，而提接引啊，掹佢翻转头，而且两手一托，将佢咧步步上升啊！咁啊，理想如此咧，你一定咧要依呢个佛法呢个形式咧去做，嗰个事诸变数，就当需彻大供养啊，佢个后一代嘅子孙、亲朋或者咧系戚友，在呢个情况之下，你就应当啊好需要。咁啊，设呢个大大嘅供养，即系供养三宝。始终呢个大字咧，你亦都唔好话虚迷于啦。好在一定要好多供养啊。咁啊，法师啊，咁我冇咁多钱噃，咁啊，我点样可以收大供养咧？所以始终嘅大字咧，就唔一定在于呢个金钱嘅多少，亦都。是一定在于我们所供养这个物质、多少，而是讲我们这个心量呢要发得广大，我们为了超度这个亡灵，为了超见、自己这个眷属往生净土，不要下堕，即使他下堕、我们想掹他翻转头送佢往生净土，我哋就要发呢个大心，所谓供养三宝啊，咁啊佢就持大供养，咁啊当然我哋亦都要所谓香花果品，咁啊亦都要啦，尽量啦，咁啊设备嚟到供养三宝，就转读专经啊。咁啊，在本经嚟讲咧，就系读此个地藏经，即系我哋所有一切嘅供品已经咧陈列好啦。咁我哋就发一个广大心啊，咁啊读此个地藏经。咁啊，以此个诵经功德啊，唔单话超度自己个亡灵，唔好下堕往生净土，我哋亦都要发一个广大心啊，愿。一切度于恶道的众生，咁啊，像我今日啊，所谓受持读诵此经的功德啊，以及供养三宝的功德啊，都去生净土啊，咁呢个心愿就好大咯，咁啊，真正系叫做大供养啊，咁啊，若是唔系在本经嚟讲，你可以咧。做其他的大乘经典，例如《法经》《楞严经》《梵网经》《圆觉经》《金刚经》，或者《弥陀经》，或者《观音菩萨普门品》，念其他的经典呢，亦都可以。念佛菩萨名号，咁啊，在本经或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教主啦，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嚟。啊，咁啊，若是话在其他嘅经典啦，咁啊，教主亦系释迦牟尼佛，但系亦可以念啊，咁啊，观音菩萨、弥勒菩萨、 或是呢是念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咁啊或者念呢弥勒佛，或者念消灾延寿药师佛，或者可以念阿弥陀佛，所以念佛菩萨嘅名号。嗰个如是嘅善缘啦，咁啊若果照如上所讲，彻大供养。转读大乘的专经，念佛菩萨的名号啊，咁啊如是嘅善根因缘，咁啊能令亡者就离诸恶道啊，能够令到咧呢个临命中人，或是已经咧系去世啊嗰一个人离开呢个恶道嘅诸鬼神。就悉皆退散啦，所有缠绕佢、所谓冤住佢嘅嗰种嘅邪魔鬼怪啊，都唔能够咧再扰乱呢个亡者，都要退避啊，散开，等于话呢啲完全都系仗呢个三宝嘅功德力啊。像此经以及地藏菩萨各种的大愿力，不世诸一切众临命终时，若不能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的如是辈人啊，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而合堕恶趣者，从即解脱啊！咁就说明，若是呢个临命终时嗰个人或世诸一切众生，任何一位在呢个临命终时，咁啊，若是话佢嗰啲眷属啊，为佢彻大供养，咁啊，念佛名号，而消灾延寿药师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咁啊，能够一句一句个佛号，咁啊念得清清楚楚，咁啊呢个亡者或者将要命中嘅人，佢亦都听得清清楚楚咯噃。即使佢咧呢个手脚全身都唔会喐啦，但系佢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啦，咁啊仍然存在啊。咁啊，你为佢念佛咧，佢当时嘅耳根啊最硬利啊。佢亦听得清清楚楚，第一菩萨，咁啊或者你个眷属为佢啊，即使唔念佛，单系念菩萨名啫，或者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咁啊念啊一菩萨嘅名号，咁啊你对住佢念得清清楚楚啊！咁啊，呢个临命终时嘅人啊，佢亦都个耳根咧系听得清清楚楚。咁第一句就一句啊，就或者呢个大乘嘅经典，例如《四藏经》，或者《法华经》，或者咧系《金刚经》，咁啊最好就全部啊为佢读，佢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啊。咁即使你唔得啊，念全部经，或者咧你唔识咁多字啊，唔能够为佢念全部经，咁啊其中即使系一句，或者咧系一首偈，咁啊一句咧，你去念呢个经题喎，就例如你唔识得念金刚经啦，你净系念一句经，金刚波耶波罗蜜经。阿爺唔得啊！你或者咧就為佢念啊，妙法蓮花經咁一句呢個經文，或者咧係經題，或者一首偈。佢話我觀都如是輩人啊，除五無間殺害之罪啊。佢話我咧，即係呢個主鬼王講啊。他说以我这样的看法，若是他这个后人在他临命终时真真正正肯切为他念佛名、念菩萨名，或是 读诵呢个大乘经典，全部即使一句一句咁少啊，由于你一心帮佢念，而佢分享处啊，佢呢个神识仲在，佢亦都一心一意啊，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嗰个时候啊，说不定佢一生呢个恶业现前，即系业障已经来啦。佢见到种种嘅唔好嘅境界啊，佢正在心生恐怖。而你为佢念佛、明念菩萨、明读诵大乘经典啊，咁啊提起佢呢个正念，佢顾住跟你念佛、念菩萨、念大乘经典啊，佢个心都冇杂念啊。嗰阵时佢个心啊，特别系来不肯切啊。冇晒其他嘅杂念，咁啊一心跟你念，一心跟你念菩萨，等于话佢即使唔会念，由你为佢念佛、念菩萨、明念大乘经典，佢跟住你念啊，佢心心念念跟住你念佛、念菩萨、念大乘经典，并无杂念。咁啊，到此呢，象三宝菩萨。威不神力故啊，所有嗰啲罪业都要消除。佢话我观都如是故人啊，能够除灭呢个五无间啊种种嘅罪业，但系始终咧再加上呢个杀害两个字咧，其实五无间嘅罪业咧都系为呢个罪业中嘅最重者噶啦。咁既然最终嘅五无间地狱罪都已经系除啦，像三宝力啊，可以咧消除，点解仲要加多呢个杀害两个字咧？咁都系咧承接前文啊，每一段经文要我哋行善，都唔好杀生，都唔好啦害命啊，杀生害命，拜祭鬼神。杀生害命，滋润自己的身体，乃至杀生害命啊！嚟到广现亲行，都是一种极重的大罪啊！浅则短命多病，大则呢亦系过于五无间罪啊！咁啊，因此啦，始终。若是话如法做一切